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.com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.com， 我系何俊仁，多谢大家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喂，好啦，翻嚟啦，咁啊，即系据闻咧，原来今年咧，阿曾荫权咧，佢系去过车公边求签嘅，咁不如我哋睇下车公究竟点样讲佢， 又讲翻转头， 嗱，听下都几过瘾嘅，几搞笑啊，睇下使唔使坐监呢条友。 居士啊，咁啊，前任特首啦，曾蔭權咧嗰個涉貪案，而家就即係開緊審啊，審緊嘅。咁其實咧，即係黃大仙有冇啲啟示，就係佢最終係會唔會係定罪，甚至乎係要受牢獄之災咧？ 照咁睇佢支簽咧，應該我估係曾蔭權嘅咧，就可能嗰個單官司案咧，可能會定佢有罪。不過我認為咧，佢可能有罪咧，就不未必會坐監。佢求到咧就同埋林鄭月娥嗰支簽，因為林鄭月娥想做特首啊，就求到28班，呢個有8班。如果真唔好彩，林鄭月娥特首，即可能咧曾蔭權，可能就冇咁大件事啦。所以同一支簽，同埋佢知，我估計咧應該就唔會坐監啊。照我認嗰支簽啊，最多就講啊係緩刑，即係應該就唔使坐監。呢、這個簽如果係坐監呢簽下簽嘅，因為佢簽都幾好。 下簽啊，大佬，咁應該唔使坐監啩，係嘛？唔知啊，嗱，呢個居士咧，即係如果曾蔭權咧，即係嗱。通常都讲㗎嘛，风水佬呃你10年8年㗎嘛，但呢个解签佬唔会呃得你好耐㗎啫。 又唔系佢去求係真係。 咁佢解因为负责解㗎嘛，个苹果记者。 佢解有个连结就几得意喎，如果林郑月娥做特首佢就唔会太金，咁其实咩意思呢？ 哇，咁样啊，咁 佢个逻辑喺边度呢？ 你问我问边个？ 唔系、 啊，我问翻佢嘅而家， 唔系佢就问翻啲签嘅啫，大佬。 阿龙即系咁讲嗱，通常我哋咁样讲噶嘛，即系嗱，曾俊华一定系唔会咩噶啦，一定会放过佢噶啦。如果去做，但系我谂唔会拖到7月啊嘛，系嘛？即系如果你话 唔会噶啦， 唔系咯？点会拖到7月啊？ 呢啲系司法问题嚟嘅，讲到尾就 即系两嘢就法庭就会攞个判决。 系啊，喂，好讲翻呢个特首选举先。特首选举咧，其实呢几日咧都发生咗好多事嘅。主要呢就係、是、民主党就琴日啦，即係叫做係打破门局啦，叫做係呢即係7票嘅立法会议员嘅票就 all in 咗落去呢、這、一个即係曾俊华嗰度。咁但係其实佢选委票呢係唔少嘅，其实嗰度有30票。咁但係即係你话功能界别都冇办法啦，嗰啲佢係 control 唔到嘅，係咪？佢讲到明亦都捆绑唔到嘅，咁佢可能嗰边亦都有界别嘅 commitment， 咁所以呢佢哋又做唔到嘢啦。咁就咁至于点解曾俊华即係要係提名咗佢先呢？点解呢个民主党要做一个咁样嘅烂头卒呢？咁其实佢唔烂得晒嘅，最烂嗰个呢就应该係高教界嗰五隻嘢，係咪攞住罐 Pinkles 咁样然之后就俾人话 Power Rangers 啦，係咪 玉马当有趣。 係啦，做乜鬼呀？喂，即係我觉得最大镬，你点解你俾啲白票派屌呢？就係、是、因为你由策略选民变咗做神者㗎嘛。系咪？你唔做呢啲咁嘅嘢咧？即系讲真，你做呢啲系多余啊 ，over 嘅。你而家咪俾大公文汇嗰啲咪屌鸠你咯？系嘛？即系话你勾结，你话你阿曾俊华勾结外国势力啊？唔系，又系啦，又系唔系唔捻系都港独噶啦？屌你老尾，系嘛？即系最捻中意用呢啲咁啊乱鸠咁扣人噶啦。咁咪就系咁样咯，系嘛？冇好处噶，其实系。 唔系，我都觉得有同你相同嘅感觉喎。 啊， 即系见到咧。你作为一个选委，堂堂一个选委，即系1200人之五嘅其中之五个人，使唔使好似人哋助选团咁啊？使唔使好似人哋 fans 咁啊？自己有啲 fans 有啲尊严噶嘛，大佬，佢叫我哋求你嘅差唔多，尤其是佢而家咁嘅形势，大哥。嗱，讲翻转头， 我覺得民主黨，我先不評論緊佢應唔應該咁樣壓住落去啊，薯仔嗰度啦。但係明顯地反映到薯片叔叔喺呢一刻其實好危險嘅，已經好危險。你要靠民主派嗰300+，原本係我嚟做共幹嘅，即係話而家你好唔夠提名。 我哋之前都好似讲过喎，话如果阿薯片要靠300+提名嘅话，其实系死亡之吻嚟嘅。 你攞几飞，十飞八飞俾佢，即系显示佢一个所谓嘅全民特首，有各界别嘅支持，冇所谓。 唔系，但系阿龙，你头先讲话呢个死亡之吻咧，其实而家你 死咗噶啦， 系啊， 即系你应该咁讲啊。唔好话之吻啦，系死咗啦咁睇 噶。你大公文汇你讲呢啲嘢咧，话佢即系走过去对立阵营嗰度咧，即系呢啲咁嘅说话咧，其实讲真，你冇办法嗱，因为其实你系要 step 嘅 ，step by step 讲咗先。首先，你就系因为西环系统谷尽全力系要封杀曾俊华啊嘛，你连活路都唔留俾佢啊嘛。咁所以喂，咁佢冇办法噶，即系佢一定要继续选落去。喂，佢一系就弃选，一系就系要拗够呢个足够嘅150票。 但系话说回来，民主党压呢一注咧，除咗显示头先我讲嗰样嘢，就话佢真系好唔够飞之外，就另外一样嘢就系、是、今次民主党系冇乜输，佢计一条数，你可以睇到。因为点解咧？喂，如果佢今日我睇个报纸，初时我都觉得唔系几舒服，后屘睇落去，咦，有道理。喂，最高民望嘅人，你竟然系不够150飞入闸嘅，系好难睇嘅一件事。 系啊，其实讲真，佢入 喂，你都交代唔到俾你自己嘅选民，作为泛民嘅政党，喂，呢、這、一个。即使你话嗰啲调查有误差，大家系即系做薯粉，大家系对佢有幻想都好，或者大家唔讲原则，或者系已经唔记得咗自己嘅初衷都好，你点讲都好。但系如果薯片入唔到闸嘅话，真系孭晒飞嘅班友，仲惨过佢入到闸之后选输咗嗰个幻想，你连幻想都唔俾香港人啊！喂，其实而家。你问我喺个心里边，今次真系赞成老萧啦，亦都希望老萧即系继续登落去啦吓，99.9% 咧，99%佢都系输噶啦。你咪送佢一程咯，唔好听嘅叫做陪佢走最后一段路啦。喂，所以今次民主党系醒噶，先摆七个立法会议员，嗰七个全部都系有直选背景嘅民意基础嘅，个理由好简单。香港市民是支持他，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講，就是要靠得你民主黨的七飛，你都可以叫拜拜的，都叫不用玩的了，差不多是注定的了。 但個 timing 會不會不太好呢？ 但當然你問我左翼的人，曾俊華入不到閘就對了， 凸顯呢個小圈子選舉嘅荒謬， 真荒謬啊！呢、這個 真 係真荒謬嚟噶，最高民望嘅人連嘅參選都參選唔到啊！點解我哋要爭取真補選啊？點解啊？就因為我哋覺得阿爺會卡住曬所有嘅行政長官候選人啊嘛，連曾俊華財政司司長有擲握手，多年嚟負責財金嘅官員咁高嘅民。闸都入唔到，喂！如果我系反对派，我真系一人一票嘅话，即系陶君霖一个人话事嗰300多飞嘅话，睇耐啲先啦。咁最后尾俾唔俾啊？喂，因为点解最核突嗰个唔系薯仔，唔系民主党，唔系民主派，系老共啊？佢入唔捻到闸，随时阿爷嗰阵时候啊，挨啲褪翻嗰啲捆绑嗰啲啊，查翻林郑个名字啊，俾翻薯仔入啊！因为而家你哋大家，你唔好忘记一样嘢。虽然我讲呢番说话，可能大家觉得好难听、好哽耳，但系佢想制造呢一个假象俾你，话俾你听有一个竞争嘅选举，呢1200人都系合理啊嘛。唯一民主党，我觉得个问题喺呢度啫。你咁快扑出嚟，包括啲高教界嗰啲友都系，做两个礼拜，使乜咁卵急啊？ 我就系问， 睇定少少先啦，系嘛？ 咪但系咪 喂？最核突嗰个，如果薯仔入唔到闸，系老共，系港澳办嘅系统，系西环嘅系统， 咪即系头先， 连佢都入唔到闸， 咁我哋嗰啲仲使入嘅呢一世咯。 阿土伯，你明唔明白咧？即系而家神民 主，所以你唔应该帮佢咁样背书。 但民主三 冇需要嘅，即使系现阶段。嗱，当然你话最后佢哋而家嘅考虑系 valid 嘅， 系 即系话我冇理由辜负咗香港市民对佢嘅期望，都要送佢一程， 系 陪佢上路噶啦，系咪？但你都唔系使咁快啊！ 首先我哋 急做乜嘢啊？嗱，你咪等阿爷。自己喺度考量紧，死都话唔投佢噶，我死都冇话唔好话投唔投佢，提名佢噶，咪由佢自己搞咯， 提名 佢入唔到，核突到咧，大佬， 嗰个操作问题要讲嘅， 喂，随时啊，搞搞下林郑月娥自动当选仲好，你唔使同嗰班，唔系呢个系我计算啫，可能有唔同嘅考虑，我讲嗰啲嘢都冇人听啦，咪有得叶刘咯，有得胡国兴咯，有捻得啊胡苏仔咯。全部攞唔夠提名，你攞曬嘛？假選舉嗱嗱，呢、這個真係叫做叫咩話？置諸死地而後生啊！屌你真 係，我唔會否定曬咧。阿曾俊華或者高教界佢哋起個先頭作用嘅，因為嗱，第一有兩個原因嘅。第一就係、是、其實上個禮拜咧就呢、這個民主三百 plus 開會，其實已經係冇共識噶啦，好明顯就係、是、咁有啲人就直情話就係唔應該即係幫阿胡蘇入閘啦，講到明啦，係咪咁 唔係呢一個唔係一個原則問題嗱，我要搞清楚，我覺得呢個一個策略嘅問題。是成个泛民是跟老共斗争的策略问题。 当然。 你不需要压这一柱下去，就看看你自己怎样样衰。 是。 连一个这样的人都入不到闸，哪一个入到 闸？当然是这样，原则上是这样，但我们不是，即是我们不是操作者嘛。民主 300+ 为什么会有一个现象出现，为什么会有人扑出来就是给了提名票给他先。这个是可以理解，为什么呢？第一。 我现在最担心的问题是这样呢，即使你说可以理解都好啦，不紧嘢，即是我一路的立场都认为十非八非是无所谓的。但如果你呢占了多数的时候呢，其实等于冇人望， 唔系咁，所以咪 即系而家咧就中咗即系左翼阵营嘅讲法啦。你咁样做，你系中咗左翼阵营指控你嘅，就话你有乜理由啊？佢喺嗰啲重大嘅问题里边啊，包括喺嗰啲民生嘅问题上边，喺23条、831嘅问题，虽然佢而家褪咗少少，你咁快已经扑去俾佢啊？ 其实831， 喂，同埋仲有一样嘢，谂深一层。如果老蕭中嘅話，99.99% 佢係當緊選唔到嘅。 唔係99%。 屌你老尾，你都壓錯住啦，哥。人哋跑馬買隻熱門嘅，大哥，有咩傻啊？喂，咁而家我就真係企翻喺左膠嘅諗法裏邊啦，大哥。喂，我條數從來都好清楚嘅，過一個月都好清楚。佢自己納唔到85嘅建制票，我哋根本嗰300咧，投乜啊都冇用噶啦。喂，所以你见到佢嘅神迹，我真係戥佢担心啊！我真係觉得佢好撚可怜啊！咁样俾人 fake 法，连提名都攞唔到，要靠高教界、靠谭香文、靠民主党。喂，真係你形势好危急，好危急！而家仲剩返两个礼拜， 3月1日截止嘛。 佢从来唔敢公布究竟自己有几多人，跟住成个林郑月娥嘅阵营陆陆续续排队，话捆绑投。你谂下，政协嗰、那个其实是一个显示嚟噶，一个信号嚟噶。李泽楷喺嗰度噶嘛？啊，李泽钜喺嗰度噶嘛？李家父子啊，唔单止走入中联办啦，而家其中一个仲提埋佢啊，提埋明佢啊。你话而家唔惊啊？喂，所以我已经经过呢几个零两个礼拜睇到佢咁嘅走势，唉，真系瞪下薯片，真系好捻担心。 咁但係今日呢呢一个01就出咗篇報道，就係话呢有呢啲叫做中聯辦嗰啲官啦，就话我諗都係真条邊個㗎啦，張曉明嗰啲㗎啦。佢就讲到明就话驚流选啦嘛。而流选嘅意思其实。 點會流选啫，我真係唔好明啦。 个个都咁讲好老实。 唔係即係做过啲咩呢，佢哋自己知啦，係咪即係究竟佢捆绑，究竟佢点样。 但如果係呢个消息係真嘅话。 係。 咁都仲有少少一丝嘅希望。就话而家去捆绑嗰啲人其实係心急心不情 心不甘情不 愿，就系咯，唔系我讲过， 咁我哋仲有少少希望， 唔系，同埋就系话你究竟你而家西环佢做用咗啲咩手段系去call票先？如果佢系用一啲即系威逼利诱系嘛，即系甚至乎用黑材料去恐吓呢班人嘅话，系一定有反弹嘅。而且点解佢会惊啊？喂，真系，大佬你做呢啲阴质嘢做得多咧，同埋佢唔系未试过啊嘛，系咪？点解梁振英？佢喺五年之前，佢系会有吓呢一个叫做系啊呢、這个唔系佢自己亲身啦。喂，点解会有人放咗阿糖糖嗰啲黑材料出嚟，又话佢玩女人啊，又剩啊嗰啲乜嘢？点解会？其实就系西环发功啊嘛，系嘛？就系、是、西环发功去帮啊曾俊啊呢个梁振英嘛。佢今次亦都可以做翻呢啲嘢噶，系咪先？喂，佢又有晒你班人嘅黑材料，咁佢咪做咯？系咪？喂，佢正正就系因为可能系做咗太多呢啲咁嘅衰嘢啦，佢先知道会有高开低收嘅风险啊。 同埋咧，话晒都系暗票嚟嘅， 咪就系咯。 即系你唔可以指示我，即使我而家提名咗林郑都好，我俾几号你嘅？我点俾几号咧？接四接啊，接四接嗰个就系龙，接五接嗰个 Anthony 啊，打横咁接咧就系陶君衡。 唔 系，我大佬几多款式先可以认得到嗰啲飞啊？你咁搞法， 唔系有人就咁样讲嘅。佢话西环操控呢个票咧，就系话你见个区议会选举，个铺万几人，佢都可以 control 到，会 control 唔到，数唔到你个千二人有边几个投林郑。第二样嘢就系话，每个选委选完之后咧，佢哋都会走出嚟。 唔系咁讲，虽然你估到，但系你最后系苏州过后已经冇艇搭。应该咁谂，即系如果我系选委嘅话，我一定会阳奉阴违，我一定会你叫我提名冇问题。即系如果我系个班友啊，最后投嘅时候我投树仔，玩 Q 你，学你话斋，你威逼利诱嘛，系咪？我而家梗系协于你嘅咩啦，因为而家嗰个系摆到明个名喺度噶嘛。跟住你一个屈美十，嗱当然我信。絕大部分呢啲咁嘅建制派嘅選委都唔會夠咁有吉事嘅，如果唔係都唔使做建制派啦，大哥，係咪先？ 嗯。 但如果真係好似而家張曉明佢哋放出嚟嗰個風咁樣，咁即係話其實都係未輸得曬嘅，即係 0.001%， 即係而家曾俊華依然仲有一絲嘅希望。我只是个担心是什么呢？你见到成个300+那班阿哥阿姐呢，陆陆续续咁样出嚟呢提名佢。其实反映到咩呢？就真係佢唔够囉。 唔 係。佢唔够得好夸张啊。 正正就係点解而家建制派 呢，這个即係我唔係话佢哋唔啱，亦都唔係话薯仔唔攞唔得，因为你行到去呢一步你係佢。喂，即使冇。咁都做咗咁长大长戏，大佬。 唔係第一。 点样入咗集先讲啦，即係仲有冇机会翻身啦，係咪？咁但係你而家睇到个局势，佢係真係连即係你泛民主派而家变成係主流咁大镬，你而家150票里面民主党俾咗7票你啦，会计界好似係俾咗4、5票你啦，啊唔係喎，捆17个添啊，屌26个捆17个俾你啦。喂，咁你咪民主派变成你嘅提名大户，喂咁真係中晒呢个左交嘅讲法㗎喎。喂，万一佢赢咗咁点算啦，佢咪变咗全民特首，真系。反而建制派原来临尾一个屈美十，一人一票嘅习近平落 order， 叫你投曾俊华，咁我哋咪孭晒飞。如果咩事做衰嘢嘅时候，当然我觉得呢个可能性系比较低嘅。做太衰嘅嘢我都唔信。 第二， 我都唔信。 就系胡志伟 咧。即系我对佢 认识。胡志伟咧，其实嗱，你话阿明成日话咁嘅弹书啊，乜乜物物啊，其实咧，今次胡志伟咧喺接受呢啲记者访问嘅时候咧，已经做咗弹书噶啦。佢就讲明，即系我喺 Facebook group 嗰边，即系花生谷嗰边，我亦都即系 share 出嚟啦。就系立朝传召啊嘛，就叫大家佢讲到明，就系话如果佢做衰嘢嘅话咧，佢系会出嚟抗争嘅。咁啊，大家听住啦，系咪？咁我觉得亦都系要佢要即系民主党吓，叫做系第一个政党出嚟，即系提名佢 all in， 即系亦都要树立一个咁样榜样，亦都要严正声明嘅，即系你就系咁讲呢一个力度系唔够嘅，即系你作为第一个党咧，如果你系要起到一个先头作用咧，因为点解 冇咯？嗱，如果你我冇同阿达啊、仁哥佢哋分析过呢个问题咧，即系如果佢哋咁样去压落去嘅话咧，其实 即係胡志偉講一段說話係真嘅。 嗯， 即係佢嘅理由就係話面對呢一個嘅西環嘅操控，我哋唔可以俾佢喺呢一段嘅即係 final 裏面係入唔到噶嘛。即係 rather 而家講嗰啲咩所謂政綱嗰啲嘢都已經唔重要啦。即係頭先我講一段咧，其實都廢廢地話，不過即係要做節目，梗係要噏埋佢啦，係咪？但係你睇而家嘅局勢咧，佢壓得嗰七票落去咧，已經反映到薯仔係非常非常之危險。你唔壓咧，雖然我嫌佢早，唔壓咧，佢跑都冇得跑啊！佢真係玩借力，因為點解咧？從西環嘅利益嘅角度嚟講。佢都計緊呢條數，佢發咗咁多招，包括你話張曉明講話咩驚流選，其實就係焗嗰啲建制派，你唔好搞白票啊，你唔好走去投咗曾俊華咁樣，要搞第二輪咁樣。由佢辭職一路喺度拖，由佢即係不斷放風聲話唔俾佢選，或者勸退佢。 紅燈論。 不断讲嘅红灯，跟住陆陆续续嘅建制派系捆绑表态，其实已经系一个角力嘅一部分嚟，喺成个过程里边，就系想做到个势，甚至乎啊，系话要超过即系700个提名票咁啊，最初而家冇讲啦，咁就焗到佢啲票嗱，即使你唔肯提名林郑月娥都好，你都冇提名佢，咁你民主派咪要出手咯？焗住嘅咋，我估嗱，我完全冇同佢哋倾过呢个任何嘅问题，就呢个提名嘅问题。但系今次佢哋两个星期之前已经要压啦呢一注，证明佢真系好危啊！系完全自己攞唔到啊啲飞嚟，最后推出嚟，结果睇到，我唔信佢会200几提名，即系唔似系咁嘅势， 即系仅仅够。个款系， 仲系大部分系泛民。嗱，佢实跑到，因为泛民一定会确保佢上阵，呢个亦都合理嘅。 唔系， 即系我唔系前后矛盾，佢系合理嘅。即系以一个咁样嘅候选人都入唔到闸嘅话咧，其实呢个制度真系崩坏得好紧。当然，你话我啲置诸死地而后生嘅人，赌一铺嘅人，梗系话，挑又睇下你老共点玩。佢入唔到闸，你大镬过我啊！你大镬过我香港人啊！ 但另一个你咁嘅讲法，个亦都系轮到梁启智讲中咗咯。梁启智嘅讲法就系话，而家轮到商界做咗关键少数啊嘛。 嗱，我唔敢判断我头先个讲法个博弈会唔会即系赌得太大？ 嗯， 系咪？因为我系民主党，我未必行呢一步，即系话屌咁由得佢睇住佢啦，屌睇下嗱老共吓突显啊制度嘅荒谬，你都你嚟啊，系咪？你够胆唔俾佢入闸啦？我都未必敢咁做。但是真是課讨论问题的分析方向呢，其实你应该是多少少沙盘推演的。 嗯。 是不是现在就是个判断不够了，不可以给他即是在那个决赛里面是缺席的。放他入了这样。但是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有他他跑得那么快都入不到。 嗯。 定是证明是做马了大哥这个选举。咪等老共孭了他咯，是不是咪都得的噃。所以我觉得某程度即是 to a certain extent 都是太少操之过急，亦都反映到是很危咯。如果我是选委，我都是一个 hard choice 的。 不是啦 ,hard decision 嚟㗎。你俾个跑唔跑呢， 嗱土伯你又讲咁耐话去操之过急啦，咁其实我是。 有少少我意思。 不是，我是持相反意见 的。啊，你讲讲你讲。 咁第一就係话你而家真係冇人去咩嘛，去提名啊，即係曾俊华嘛，喺建制派嗰边真係冇嘛。咁其实我 同意呢、 這个。我嘅估计就係真係呢，呢、這个亦都係承接返头先我嘅估计啦，就係、是、话西环真係做咗太多阴质嘢，而呢啲阴质嘢呢好可能真係黑材料嚟嘅。如果係咁样嘅话呢，每一个建制派嘅提名呢都係有好沉重嘅成本嘅。 唔系，亦都可以咁讲。我补充你呢个说法嘅，就系话西环系不介意我嗰种所谓嘅招讨政策。 嗯， 有你咯，你包都唔提佢，佢又攞唔到建制飞，丢佢自己嘅问题啦。跟住我捧上去俾阿习总政治局常委嘅时候，喂，屌得系得林郑月娥，你冇得拣。 嗯， 但系呢个都系计算嚟噶。 嗯， 即系不过问题，我就话我哋需要喺做呢个决定嗰个时候，我哋有多啲考量啫。 嗯。 我唔係唔同你 Anton 呢個講法喎，因為西環可能係其中一個部署，就係焗到佢。喂，既然佢都焗得佢，叫佢紅燈， 话唔俾佢辞职，话叫林郑攞700，跟住叫晒选委表态，点解唔做得呢一步？就个850都唔捻够。 而第二个原因咧，就系其实讲真，嗰个提名期咧，其实亦都相当有限。咁而上个礼拜周末咧，即系嗰个叫做民主300+咧，其实嗰、那个嗰个会议结果咧，其实就系、是。冇共識，冇共識就係即係各自為政，嚇、啊！即係你見到好搞笑嘅，即係梁家傑咁樣樣，佢就代表法律界嚇、啊，就話嚇、啊、兵分四隊，乜嘢叫兵分四隊咧？其實就係因為講唔掂數，有各有即係有自己各有擁躉，係嘛？ 喂，你解釋咩四隊先？屌，我都數唔到。 第一隊就係話咩？我要撐胡官嘅，係嘛？胡官先至真正嘅 lesser evil， 跟住有一啲咧就係薯粉啦，係咪？跟住然之後咧，其實我唔記得咗點解阿梁家傑話會分四隊，但我記得就係三，即係我 公民提名咯。 啊，係公民提名，第三隊公民提名。咁公民提名都唔係好多嘅，但係其實嗰度30票裏面咧，其實一半咧，其實都係咧胡官同埋曾俊華咧兩份提名咧都簽曬。咁然之後咧就俾中央決定，啊、就俾即係可能梁家傑決定。 唔係，所以咧以後咧 就點樣倒飛啦？ 即係你記唔記得我哋呢個節目？ 係。 即系差唔多接近超过一个月之前咧，已经讲个讲法啫。你300%自己倾掂佢先， 就系倾唔掂啊嘛。 唔系啊，你原则大家系差唔多。如果系讲策略嘅话，其实唔系倾唔掂数嘅嘢嚟噶。即系头先我讲嗰几个沙盘推演可能性，喂，有啲啱有啲错，或者可能有时啱有时错，有乜出奇咧？喂，大家呢个样嘢系要充分讨论噶嘛。即系你唔可以乱嚟。喂，阿哥，你系托付咗。好多黃絲港珠嘅選民嘅期望嘅呢300個人，如果你冇統一行動嘅時候，你點樣對嘢？ 就係冇而家佢。 喂，你嗰300票我嚟做咩啊？ 唔係， 你300票，就算你統一行動都搞唔掂老共啦。 嗰300票嘅統一行動，佢哋嗰陣時就第一樣嘢就係 A、B、C 啊嘛，第二樣嘢就係講緊投票嗰一刻作關鍵決定啊嘛。 咁你而家一樣係 A、B、C， 點會講唔通？你好夾硬都好啊！你話。我又唔系讲得好夹硬，林郑月娥就系 CY 2.0， 系咪 即系 ABC 咯？屌你真系， 系咪真系阿长毛动摇咗一部分嘅选委？ 我唔知啦，我都唔敢判断啦。系咪？我都觉得、I couldn't care less， 因为根本就攞唔到嘅，无功公民提名都攞唔到嘅。好啦，就算攞公民提名都850人都唔够飞嘅，系咪？咪仲好，大佬你上去辩论。 第二样嘢，嗰民主党 出丑啊，大哥， 倒嗰7票怪嘅就系、是，喂，其实佢哋你讲紧系 timing 问题啊嘛，咁其实就系话民主党系要建基于佢哋知道阿薯仔真系完全唔够票，所以佢先倒 出 票。我估 佢应该估到， 我 亦都同阿胡苏仔有沟通过， 嗯， 即系佢哋唔系唔熟胡苏仔噶嘛，问我啊嘛，佢知佢唔够啊， 真系知啊。 同埋老实讲，我系胡苏仔会谂噶，屌你胡苏仔即系戆鸠嘅佢。喂，呢、這个死亡之吻，我哋都讲咁多次啦，我够梗系唔使要你啦。真系好唔够嘅时候，同埋呢个 timing 嘅问题， 告急噶啦， 系全面告急啊！薯仔而家系全面告急，先至连民主党嗰啲都杀啦。明知呢啲攞得翻嚟，好似大公文汇咁喺度屌紧佢嘅，我仲立。 唔係所嗱，所以咧就呢個我就體諒民主黨嘅。如果 體諒， 唔係如果佢哋唔係話自己真係嗱，你就係見到啊嘛。 唔係，但係我體諒完之後，只係有一個分析同埋一個感覺就係、是。佢個機會好渺茫。 唔係啊，正正就係因為佢連落民主黨呢7飛都動埋出嚟，咁就真係有個信號俾你聽，就係、是、告急。 我好唔撚掂。 係啦，係啦， 我真係好唔掂。 咁嗱，咁所以問題就係話提名期係有限嘅，就得兩個禮拜。 唔係佢有兩個希望嘅，我覺得即係除咗一人一票嘅習總，即係嗰晚睇下唔知有咩事發生，突然間改變主意之外咧。第二个希望就是你真的他的民望是继续这样炮的。但是其实呢如果是从这个角度的话呢 ,300+ 更加要夹紧一个问题就是你不可以分散你的支持者的嘛。即是胡官那些算啦我不是觉得他不好啊在这场政治角力里面即是 你拉散了他的支持度啊你明白我讲的什么啊 嗯。 令到佢喺个民调嘅表现里面虽然有啲人唔信但確实呢一个系即係 at that moment, 喺调查阶段里面一个嘅民意嘅反应嚟。 嗯。 喂你有啲咪拆咗过去啊胡国兴到。曾俊华原本系攞40嘅咁你胡官攞10嘅咁就变咗30囉。 咪有。 跟住你林郑如果冇叶柳嘅存在嘅话 喂，葉劉真係未必係存在得到㗎，佢八五真係冇㗎啦。哇！大佬佢而家成個死狗咁樣啊！你有幾可見到呢個姐係成個死狗咁喺度求票嘅，係嘛？係嘛？成個怨婦咁啊！佢一入唔到喺個民調裏邊，佢一剔出嚟，得翻三個。阿毛就唔使諗嘅，胡國興、曾俊華、林鄭月娥。咁佢兩個拉到好近嘅咯噃。 嗯。 系嘛？如果你话你系要玩呢一个政治角力嘅时候，算啦，胡国兴。所以我从来好少提佢嘅。我只系话，喂，佢都系出嚟，都系搞局嘅啫噃。佢同阿毛冇乜分别嘅啫噃。即系如果喺我哋套入去呢个 context， 系同西环斗争嘅话，反对 CY 2.0 嘅话，其实胡国兴都系外事嘅。因为点解你要将佢哋嗰个民望拉远佢啊嘛？一对一比拼的时候，其他人是不重要的。即是叶柳那些不重要的。胡国兴那些不重要的，撥开晒他先。只是看两条友。赢几多少？我断估你唯一的希望是在于什么呢？他真的拉 15% 到 20%。你就有机会即是阿爺改变主意了。少少啫，我不敢讲。民望都是重要的。哇，好简单的道理啫嘛。我找得你林郑月娥做，咁点解唔揾杨振英啊？你跌到咁啲民望，大佬，七月一号几多人上街？喂，我唔烦噶。咁佢唯一揾薯片嘅好处喺呢度咋？佢真系统领天下啊！ 但是他如果呢真是这 个。我真的计不明白老共条数是怎么计啊。 老共条数很简单的，林郑月娥将他老公和个仔都压在北京那里嘛。 唔系咁，你咪翻翻个老问题咯。究竟你而家换人系咪换老千咯？ 你系咪谂住解决问题？ 系啦， 系咪解决深层次个矛盾嘅问题？起码都唞一唞啊！真系休养生息啊！吓，即系唔好斗争咁激烈啊，大哥。你系咪想咁先？好啦，你唔想咁，咁算咯。 所以老公嗰阵 算咯。我最近再收到个信息嘛，佢哋好多人都唔明白，究竟点解唔信胡须仔？唯一一样嘢系讲得通嘅，就系、是、佢曾经做过彭定康嘅秘书。喺老共嘅角度，我左翼嘅角度嘅谂法就系、是，呢啲系欧美势力嘅代表嚟噶嘛，做得我私人秘书，连肥棒都信你、啊，咁你几大镬？佢唯一系呢一个嘅问题一啦，你学你话斋有层次嘅，你可以做财政司司长，但系你唔可以做特首。 但系鬼唔知咩？佢低温都讲咁讲噶啦，即系嗱，呢、這个咪就系老萧讲过，就系、是、佢自己咧都估计，即系其实都有人系衰佢嘅吓，即系嗰个好可能就系咩啦？嗰、那个咩经济顾问啦，即系阿习近平嘅经济顾问嗰个刘学啦，佢系讲即系啊喺佢衰佢一刻嘅时候，佢谂住唔做噶啦。咁但系吓、啊，我话我自己自知有黑材料嘅，系嘛？我系做过肥棒私人秘书，呢啲唔系低温，呢啲低温就知道噶。 唔系你知唔知 消化咗 ？Anthony， 唔系你知唔知嘅问题 啊？ 当你有得拣有得称嘅时候咧，佢、就系一定会拣咗林郑月娥先。你估有得拣有得称嘅时候，老共唔系睇到个势咁恶劣 啊？ 佢踢梁振英走咩？你估我哋嗰阵时候收个风真系错咩？全面动员啊，大佬！连我的耳仔都听到啊！我是同老萧同一时间讲的，屌！点解老萧会变咗灯神啊？虽然佢讲得咁尽，因为佢都是收风嘅，嗰个唔系分析嚟噶嘛。我哋嗰阵时候冇讲得咁明显啫。 你觉得佢系收到风，然之后 梗系啦，而家 包装。 你谂下，我同佢啲时间几捻夹？ 唔系咁，唔系嗱，唔系 即系话我同佢都系收到相类似嘅风嘅阶段，或者系做节目嘅时候系好吻合噶。 唔系，但系李慧玲咧收啲风，你又收唔收到嘅？其实 屌佢啲唔知咩风 嚟。唔系，尤其系即系阿李嘉诚啊，俾佢驯服咗嗰啲咁嘅嘢。 唔系，但系你见到一个信息好得意嘅，就系曾玉成咧，就系喺阿高达决定倒飞嗰之前嗰两日，就走去讲话中央决定下届先至阴取消阴点，即系今届都会阴点。 哦，屌，我都话神又系佢，鬼又系佢，即系李温话取消阴点嘅系佢嚟，屌你老尾！然之后个个都信以为真， 唔系啊？你睇啊，曾玉成咧喺最近呢一段时间嘅反应咧，都系觉得佢私人独憔悴嘅。 你有冇咁嘅感觉？ 算够数啦。 喂，本来嗰阵时候谂住以为佢拍住胡须仔、一个就可能系做政务司司长，一个就做行政长官。你睇佢缩翻埋去，跟住讲啲嘢模棱两可，甚至乎得闲插下林郑一刀。其实你觉得佢不是味儿嘅，甚至乎可能佢都有份扇埋胡须仔一镬啊！因为我哋始终觉得胡须仔系一个咁谨小慎微嘅人。冇十足把握系唔会冇呢个风险。当然你话而家就冇，梗系冇得走啦。而家已经上咗马啦，大哥，连闸都入唔到，几位鱼皮啊，大哥，嘥几多心机啊！同埋我哋好多人都好失望，我都觉得我自己会有少少失望啊。佢跑唔到最后呢一里路，大佬，输系一件事啊，系嘛？即系我唯一嘅争议点系个 timing 问题，而呢个 timing 都反映到好急，好急。 唔系咁，但系 其实所以咧，啲薯粉，你既然咁中意曾俊华咧，我俾个 advice 你啊，屌你不停发信俾嗰啲或者 email 俾嗰啲选委啦，你唔好炸到人嘅电邮。我意思系，即系你话俾佢听，你哋嗰个强烈嘅诉求啊嘛。 其实佢哋要做嘢好简单嘅，问曾俊华就攞已经签咗名嘅提名出嚟，就睇下有几多个，跟住发晒俾嗰300个人，叫你自己考量下咪得咯。 你一定要焗佢哋走噶啦！而家呢个时候呢个局势，你都系判输嚟打噶啦。你输当输咗9-0噶啦，睇下你点去攞入翻十球啊，大哥！而家有乜计啊？亦都系咁，我估计民主党就系快快脆脆决定俾佢出飞佢，睇下有冇变局。 咁咪俾咗咯。 唔系呢个就系你话你同意佢嗰个做法就系咁样，就快快脆脆俾。 唔系而 睇下民主党压完住之后。有冇弯转？搏一搏， 我从来都觉得系2月27号先俾冇问题。 唔系啊， 唔系，即系话其实佢都同阿 John 系倾咗，而家呢个 timing 都系 poppy。嗱，事后究竟点样评断啱定错一件事？但系而家真系好急先咁做咯，睇下可唔可以扭转局势咯。连建制派嗰度系冇得弯咯。 唔系佢而家系死， 我哋都分析到啦。阿 John 点会分析唔到啫？民主党点会分析唔到啫？ 等于死马当活马医啫嘛，其实 冇错啦， 系嘛？咁同埋就系话你佢早亦 即系做下心外压先，做下人工呼吸都够咗先啦，大佬，冇咁快 certify 住啦。 唔系，同埋而家 佢谂法就系咁啫嘛。 佢搵唔到提名咧，佢下下净系得个10几票咧，即系10几个提名咧，其实是一个闷局嚟嘅。呢个闷局咧系真系需要有啲人去打破嘅。咁你嗰啲选委，喂，你系原本系倾唔掂嘅民主300+，先你会你眼望我眼，咁其实。你都要酝酿啊！你明白？你既然你自己开会倾唔掂啦，咁啊有啲人做啲行动。 人主300+，如果头先你嘅讲法咧，其实佢哋都逼于无奈 嘅。系啊， 初时谂住透过300+去玩共干咧，系开始越嚟越渺茫。所以你而家焗住都有签订两张 form 先啦，大佬。唔系胡官就阿 John 啦，因为你以为叶柳又好，即系阿 John 都好，佢都会执到100+飞。提名噶系嘛？原来唔系噶，即系话阿爷一落 order 嘅时候，只要全部契弟都要跪低，特别系自己建制派。而家你谂下叶柳都好开心啊！你见唔到寻日佢个访问？唉，啲泛民嘅专业选委都话：走嚟投我。屌，本来呢啲系死亡之吻嚟噶嘛？屌， 唔系咁，所以佢咪即系佢自己嗰个政纲都要改咯。系嘛？佢自己政纲都要改噶，系咪都要松动？ 几核突嗱！所以你作为一个建制派。你睇下共产党嘅嘴脸，利用你嘅时候乜都得，跪喺度哀你都得，同你舐脚趾都得。我嘢要放弃你嘅时候，当你地底嚟，阿 John 如是，叶柳如是。 喂，我哋呢一节嘅时间都 overrun 咯，你使唔使开多节先？ 唔使啦，系好攰啦，大佬。 攰啦，话 OK， 咁啊， 下个礼拜再嚟 啦。下个礼拜再嚟啦。 好，拜拜， 拜拜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。HKPeanut.com